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最高气温也上升到了零下一度左右，比较适宜在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检点平生，往日群飞，百事无聊，既幼时孤路，中年坎坷，如今监牢，幻想俱抛，办事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岂时消，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向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做，惭愧偏偏稿费高，自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这首《沁园春·词》是启功写的自序，自序呀，对自己一个叙述。他说自己什么呢？检点平生啊，说我这一辈子，我琢磨琢磨，我都干过什么呀？哎，往日全非，百事无聊啊，既幼时孤路，中年坎坷。他小时候很惨呐、啊，哎，咱们这个书马上就要说到启功小时候的事儿了，因为。啊，前些日子呢，咱们说一直说他的这个祖上，一个是他们本家这边的，就是皇室这边的，哎，一边呢是说他姥爷家那边，就是塞上阿那支传下来的。他自己呢，小时候怎么样呢？咱们这刚开始说，哎，幼时孤路，这个孤路是怎么回事呢？您听后文书您就明白了。中年坎坷呀，中年的时候。啊，被错化成右派，如今见老幻想俱抛，办事生涯这一多半辈儿我干什么了呢？教书卖画，不过闲吹岂时消？自比啊，伍子胥啊，岂时嫖母？吹箫行乞，乃长歌于世。那么当时呢，伍允、伍子胥呢就特别惨。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这个启先生比较自谦啊，他说我不过呢就是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哎，就是讨窍，哎，通过一点小聪明，我弄点别人一瞧，哎，还挺好，哎，挺有意思，向博学多闻，见解超，好像我有多博学似的啊，我有多么样的多闻，见解多么高超，实际怎么回事呢？笑左翻右找，可笑啊！啊，真正有学问人呢，知道我这都是抄来的，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的文章呢，人人会做，惭愧偏偏稿费高。他说什么？你看约这样的吧，给钱还不少。 然后最后呢，批评自己半天呢，他也有这么一个态度，说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啊，我别瞎写了。实际我觉着这个启功的这首词呢，说是自序，实际还应该是有所指，因为当时啊，文坛啊，这种互相抄的这种文风啊，哎，蔚然，恐怕启先生呢也比较反感。他说自己，因为他说别人不合适啊，这样干脆拿自己开玩笑，拿自己举例子，实际是说呢，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可是也别都抄啊，来回这么抄，一点自己的见解都没有，这不是一个搞学术的态度。那么这首词有两个版本，刚才我给您念的这一个版本呢，还有啊，另外一个版本是最后这句不太一样，就是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启先生还写过这么一个版本，最后这句呢是收拾起一孤堆拉杂，静待催烧。这个是北京土话，就是我这一大堆东西啊，全都给它收拾起来，全没用，最后啊就是付之一炬，一把火全都给烧了。这个比刚才那再不胡抄啊更干脆，哎，留着也没有什么价值。那么说到了自序，从今天这段书开始啊，我就该开始给您说启功小时候的事儿了。因为前文书咱们净说他们祖上的事儿了，上回书呢咱们说到他的这个母亲就剩一个人了，因为自从启功的姥姥死了之后呢，他姥爷呢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呀，哎，他呢也管不了这个女儿，他把他这个女儿送到谁那儿去了呢？就送到启功的三老爷这儿。咱们前文书说过，他三老爷叫克贤，精通满文和蒙文，当过这个咸安宫的满文教习。这个启功的这个三曾祖啊，就是普良的这个三兄弟呢，叫普兴，他当过主考。哎，这个克贤参加考试的时候呢，就发现过，哎，这个普兴的这个出的这个题目啊，是满文题目啊，有误，所以他是满文特别好，十分的精通的。那么启功这三老爷克贤对这个启功的母亲，也就是说对这个侄女啊，特别的体贴。首先呢，他就吩咐自己的孩子啊，管这个侄女呢叫亲姐姐。启功先生后来回忆呢，就说我的这个姨啊舅舅实际都不是亲姨亲舅舅，都是我三老爷那屋的，但管我母亲呢都叫做亲姐姐，这就免得让他有这种啊孤独疏远，而且有这种寄人篱下依傍他人的这种感觉。这个三老爷克贤呢，在民国前后呢，曾经在这个宰营的啊府里边呢教家管。哎，宰营呢在清末呢很有名，人称呢营贝勒，就是蒲雪斋的父亲。那么同时呢，他也在这个启功他们家呢教书。这个学生啊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启功的八爷爷，另外一个呢就是启功的父亲恒童。在当时呢，启功的那个八爷爷呢已然订婚了，恒童呢还是光棍，还没订婚。所以啊，这个克贤就把自己这个侄女寄居在他们家的这个侄女许配给了自己的学生恒童。但是呢，恒童当时有肺病，这在当年呢是绝症，用老百姓的讲话呢就是肺痨。肺痨是什么病啊？其实这个病在后来啊不算什么，在今天大伙都知道，就是肺结核。今天的人要得了肺炎，就即便转了肺结核了，也不至于死人。嗯， 吃这个消炎药啊，打点滴，应该就能好。但是这搁到过去，这归为痨症、绝症啊，谁要是得了肺结核了，必死无疑。那么他们俩人结婚之后，过门一年以后有了启功了，在启功一岁的时候，恒童就过世了。这个启功的母亲呢，命啊比较苦，在娘家时候就孤孤单单，也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呢死的都早，克昌两口子呢都死的很早。后来呢又嫁给了恒童，恒童您可听明白了，恒童也是独子，哎，只有一个姐姐呢，一个妹妹。这个启功呢又是独子，那么启功的这个大姑呢，就是恒童这姐姐呢，嫁人呢比较早，她这个二姑啊，就是恒童的妹妹叫恒继华，也呢订了婚了。但是还没等迎娶过门的时候，这男的呀就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守望门寡。你看看，这女人还没结婚，还没过门呢，那男的就死了，那也得替他守着，还得守这寡，守这望门寡。你许配给人家了，就不许再嫁。其实呢，这个古人呢，在这个妇女再嫁的这个问题上啊，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哎，一直到这个啊，这个程朱理学宋朝的时候，哎，开始强调这个，说这个女的不能再嫁了，只要你嫁人了，就得从一而终。实际呢，启功对这个理论那是坚决的反对。他这个姑姑呢，没嫁人，后来就一直在他们家帮着他母亲辅姑，就是把启功给拉扯大。实际启功愿意他嫁，启功就说你看这李清照，李清照后来就改嫁了，可是好多人呢就责备李清照再嫁，认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或者遗憾，甚至到了今人，不但古人这样认为，今人很多人都认为李清照再嫁这是他一个污点。那么有些人呢，他不正面的谴责，他还替李清照呢辩污，说他呀没有改嫁。实际呢，启功说这种人在思想深处呢也认为改嫁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哎，这个启功啊，工作以后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了一部书。您看，启功挣了钱了，买的第一部书是什么呢？是清朝啊有一个人叫汪荣甫，他的这本书叫做数学，口述的数啊，叙述的数，数学。启功说我为什么单单要买这本书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这书啊，我就知道这个汪荣甫啊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在我的那个内心的引起来深深的共鸣。因为这个汪中就是早年丧父，那么呢家里边特别贫困呢，汪中的母亲呢就是带着汪中汪荣甫啊沿街乞讨要了饭了。到了这个冬天，每到寒夜之时，母子呢家里边太穷啊，没有火呢，就是相拥取暖，就抱在一起。最惨的是什么呢？这个汪中啊自己继续在这个数学里边自己继续的，他说我每天都不知道啊我跟我妈能不能够活到天亮啊，这太惨了。那么这个启功呢就是有感而发，他呢觉着自己孤儿寡母这个待遇，后来还有他姑姑 啊，受的那些个苦，他受的那些苦就跟汪中书里头写的那个呢差不多，所以他还专门写过诗啊，纪念这个汪中。他说这个持江血泪报春晖，文博经师是所惜，弃铁卷中沾墨迹，便相应许我皈依。所以他挣了钱了，第一本书买的也是汪中汪荣甫的啊数学。这个启功呢，生于民国元年，民国元年阴历的6月13，要按这个啊阳历说呢，就是公元1912年7月26。您听明白了啊？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清朝呢就灭亡了。那么这个中国呢，从帝制呢就走向了共和了。所以启功是民国生人，而不是清朝生人。启功说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虽然说呢对这个辛亥革命没有亲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又是清朝的这么一个这个啊贵胄啊，啊他是家里边在清朝是皇亲，姥姥家这边是重臣，当过大官，但是他说我跟清朝实际没有关系。后来在1981年呢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人呢请启功啊征题写这个诗。哎，说这个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您是不是得写点什么呀？所以启功呢就写了这么一首诗，说半疯半直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莫学迟生人子岁，也随朱老送仙河。他是属耗子的，是壬子年生的，所以他说壬子岁。半疯半直半蹉跎，他说当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当时那个蹉跎岁月啊，终赖工农奏凯歌。这个辛亥革命成功了，哎，改民国了，改朝换代了。莫学迟生，我生人晚，我没赶上清朝，我也没赶上辛亥革命。今天你们让我写这个纪念辛亥革命呢，我只能随着朱老，就是赶上的人，哎，也随朱老送仙河。这也是启功的实事求是的这么一首诗。那么他父亲恒同啊，在他1岁的时候，就是1913年7月，就因为这个肺病就去世了。恒同死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呢，所以启功说啊，他对他父亲恒同啊一点印象都没有。哎，当时的父亲呢，年龄小，也没立业，也没有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就停了一个小庙里头。哎。这个他的祖父啊玉龙当时还健在，但是那个玉龙呢也从官场上退下来了。前文书咱们说了，在这个启功的曾祖那一代，就溥良那一代和玉龙这一代呢，就都已经没有爵位了，那就是当官靠着官俸维持生活。清朝那个正式的官俸啊其实很有限，您要知道清朝呢重武职，不重这个文职，文职官员的俸禄啊不高，武职官员还稍微高一点，而且武职比文职呢高好几倍，但即便是武职官的那个俸禄实际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官员呢要想过这个奢侈的生活怎么办呢？启功说了，那就只能靠这个贪污啊，这也是当时呢清朝的这个官场腐败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他的这个曾祖溥良，他祖父玉龙都很廉洁，而且呢做的呢也都是学官，哎，都是学政，学政呢都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可捞，家里头呢就没有什么积蓄， 所以呢，你要想维持生活呢，就得有人啊继续当官，要么你就是另谋职业。本来家里头呢有一继承人，就是恒同啊，可是现在呢，恒同呢还没等着立业呢有功名呢就去世了，这等于呢家里边的顶梁柱啊一下就崩塌了。所以无论在经济上在精神上，给这一大家子都给予了巨大的打击。有的人说了，说这个啊，他的启功的祖上那么显赫，说治愈的连家里边生活都成问题吗？哎，我还跟您说，也不单是启功他们家，很多清末当时的旗人那个生活相当惨，而且在他们有这个钱的时候啊，他们不懂得珍惜，那叫什么铁杆劳秘术，生下来一个小孩，只要是旗籍子民，打小就衣食无忧，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所以呢他不因为这个生活呀发愁，他也没有一技之长，说有一技傍身你才能够这个活着呀，他打小就观想去啊，生下来就有钱量啊，所以呢他什么都不会，就是玩。哎，好多旗人呢后来没饭辙了，怎么办呢？他也得活着，就把他这个玩啊当成了他的职业。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唱戏，当初有钱的时候是票戏，哎，票戏呢没钱了就下海了，拿这个挣钱。有的人呢会唱曲儿，您看这个单弦啊八角鼓啊，这个艺人大多数都是旗人的票友下海，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行业了，在这儿咱们就不多说了。所以恒同这一死啊，对于启功他们这一大家子打击特别大了。当然受打击最大的还是启功的母亲。您琢磨，咱前文书这类老太太在娘家就是一人啊，小的时候寄居在别人家里头，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了啊，两口子也有孩子了，结果现在恒同死了。你说恒同以后，就是他不死能够取得多大的功名事业，能挣多少钱也不一定，但是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家呀，这个倚靠一没有了，启功的母亲就又要过这么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个日子的悲惨和艰辛呐，这今天我跟您说，很多人是想不到的。启功的小时候，他们家那个情况太惨了，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 丹青墨染，空谷才有